樂隊咧，同大家做咗個熱心運動，我哋要多謝佢哋啊！ 係。 咁而家你哋熱咗身未啊？好，試試你哋啲聲線夠唔夠，拉開咗聲未先？ 睇下個情緒夠唔夠高漲？ 人民力量，人民力量，人民力量。都開始有啲聲線啦。好，咁唔用聲音，用你哋手上嗰兩支乓乓棒又夠唔夠力水啦嚇？好，好 ，OK。嗱，呢個就係一度熱情啫，一陣間咧最高要去到十度噶，唔該。首先咧，我要喺度多謝愛明啦，為我哋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嘅起動大會做大會司儀，多謝你。 來到現場感受一下今天的氣氛，跟大家說一下，其實都要特別多謝我公司香港人網，因為今晚這個晚會就是香港人網直播的，再給一些厲害的聲音來聽好 嗎？是啊，人民力量遍地開花當然是不單止是香港，是要開遍世界，全世界，所以要靠互聯網傳到世界各個角落，跟網友打個招呼吧，大家。剛才我們看了一條 opening 的片，就有世界各地的人民力量遍地開花的畫面，希望我們香港都不可以輸蝕給世界上其他地方，好嗎？好，好了，那做得我們今晚大會司儀，我記得呢選民力量就是去年九月成立，都是找愛明做大會司儀，都很有緣分啊。 嗯， 愛明，你對人民力量有多少認識啊？你知道坊間現在有些人又不是幾知人民力量是什麼，有些人扮不知道扮誤解啦，這樣嘛。 人民力量我知道就是由四個獨立的組織組成的，那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教下書，包括有選民力量、前線、普羅政治學院。 咁點解我哋會有咁嘅緣分呢？四個團體會一齊聯盟組成呢個選民力量呢，其實都係要多得一班藝民主派唔少嘅， 係 多得佢哋唔少。其實我點解行到咁前，即係去參與啲政治活動或者社運呢，都係要多得嗰班藝民主派唔少嘅。 好似落雨喎，突然間， 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去年六月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我們又是這樣在立法會門外，是不是有沒有人去過立法會門外啊？當日不過當日我們的聲音就不能夠扭轉到結果，那份這樣的超錯超爛的政改方案都是通過了，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是沒辦法死靜停滯不前，但我們會不會因此而放棄呢？我們一定要提醒我們身邊每一個人，去年那些所謂的藝民主派究竟做了些什麼好事出來，在未來的每一場選舉我們要他們什麼啊？好醒啊，大家 其實呢真的要多謝他們，如果不是因為去年他們曾經出賣過我們，都不會有一個結盟出現，是吧？ 其實這個都真的是一個醒覺的運動來的，民主發展了香港20多年了，都苦無寸進，現在這個其實有些人說即係舊年嘅亂象係一個即係好失望嘅一件壞事，咁我又覺得未必係壞事嘅，可以係一個契機嚟嘅。咁啊，真係要靠大家啦！大家自己醒咗都不特止，仲要提醒我哋身邊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得唔得？ 睇到現場係乜咧？其實現場咧真係有少少雨落緊啦，大家知道咧，落雨唔會影響我哋今日參加起動大會嘅心情嘅，啱唔啱啊？ 好啦，今晚其實有好多精彩節目嘅，咁第一樣咧就要全體朋友一齊參與，同我咧一齊做嘅呢樣嘢。 我知乜嘢？ 乜嘢咧？ 因為咧呢一個遊戲咧，其實咧喺一個禮拜之前咧，香港人民討論區咧已經做緊噶 啦 喎。 係啦。 就係我哋你想最想邊個高官落台嘅投票？ 成個名唔係咁嘅，成個名咧就係布雞，我最想佢下台嘅大獎選舉，咁啊有11個。嗰啲政府所謂嘅高官咧，就俾我哋投嘅。咁好多網友就投訴。嗱，我哋成立呢、這個，我哋而家選民力量咧，英文就話其實係一個 none of above 嘅象徵嚟嘅，即係你唔想投社民連，唔想投，唔係講錯。 咁難 投民建聯，你唔想投民主黨，咁就有第三個選擇，就係我哋人民力量啦。 好，不如呢個時間咧，我知道咧，仲要我哋 講多一句就係、是，但係咧啲朋友就話，我哋呢個選舉咧就要 all of above 先得嘅，即係所有都想選嘅。 係， 但係我哋最後咧都有五強產生咗出嚟，係嘛？ 係，不如我哋睇睇而家五強係邊五位咧？ 好。 下一生不能够再蹉跎，不能够再犹豫，我哋为普选而起立， 起立！ 我哋要为， 起立！ 我哋要争取2012呢一个嘅方案能够立法会通过，而起立， 起立！ 我哋唔要原地踏步，我哋要起立前进，起立！ 公民黨依然是執迷執迷不悟，公民黨這個這麼專業基礎的政黨會選一個比較激的政黨來做夥伴，都是背棄了良禽擇木而棲這個簡單的道理。我希望公民黨能夠懸崖勒馬。 我不喜歡吃粟米，也不喜歡吃斑塊，我一般的就這個價錢我就真的不是很熟悉。 我哋面對其實係你以為一個場面，可能係好多好多個場面，咁所以你唔能夠話我而家警告你，淨係準用某某嘅武力，因為呢個某某武力可能只係針對嗰個場面裏面某一個人係啱用，而覺得咧我哋有咩做錯咗，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咧，我覺得咧維護法紀咧需要道歉咧，呢、這個係天方夜談，我冇其他嘅。 我想司長去答佢呢個制度，佢要強化而家呢個制度。他現在提出來的建議是不是就要強化，是並沒有誠意去解決我們現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呢？麻煩主席。 司長。 主席，答案是很簡單的，是。 李卓人議員。請。 好了，大家看過這五個選擇，剛才呢你知唔知嘘聲仲大過歡呼聲啊？知唔知啊？ 五強即係五強喎、 啊，強即係強中之強啊！咁大家如果仲未投票嘅話咧，就趕快啦！我哋會大約係8:08咧就會截票噶啦。嗱，之前我哋喺香港人網咧就選出咗五強，今晚喺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嘅起動大會咧，就會現場投票，全場嘅朋友咧一齊投票選出，撲街係我最想佢下台嘅官員嘅。真的很難投啊！愛明，你會投誰呢？ 要講出來的，我投啦！我到時告訴你贏不贏就行了，那個我費事現在講出來影響結果啦。 我要不用聲音投票先，大家試一下。我自己之前的十一強就投了林瑞麟的， 入了 是林瑞麟，有沒有人想他下台？他的說話最黑人憎，這個人肉錄音機啊。跟住曾俊華，曾俊華咧，如果早幾個禮拜選，可能佢係贏嘅，但係而家又好似啲聲音啊弱咗少少喎，係咪啊？ 有咁口廢啊！ 好啦，中間呢個啦，曾蔭權。嗱，唐英年咧就掹車邊上到五強，但係咧有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唔係喎，如果佢落咗台，滅咗佢啲威勢，佢唔可以選下屆特首喎、啊，咁咪有數喎、啊，係咪啊？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跟住最後呢個就勁啦，打贏佢老細李少光，可以進入最後五強嘅曾偉雄。 所以我睇過啦，我都上網睇過啦，呢、這個都係大預言，黑馬其實我覺得佢 係。係啊，會唔會後來都想打低埋？大老闆曾蔭權咧，就睇今晚在場嘅朋友啦。 咁頭先嗰個結果咧，係排名不分先後嘅。 係咁，大家咧可以用筆交叉又好，剔又好，畫龜又好，或者篤穿佢都得嘅。咁之後我哋有工作人員咧，就會揸住啲投票箱埋嚟，大家可以即場投票。 幾點截止啊？ 大約8:08，因為我哋點票需時啊。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係啦，咁啱啱嚟到啲市民咧，都可以攞翻張咧填翻嘅喎，不記名嘅，唔使寫名，唔使寫聯絡資料都得㗎。你同我哋剔一剔，或者交叉，或者畫隻烏龜喺度都得嘅。 係啦，係啦。